咁我頭先咧就喺第一次發言嘅時候咧，喺呢一項辯論第一次發言嘅時候咧，我稍稍提及呢個所謂新聞統籌專員，亦都稍微提及個人選。當然自回歸以來咧，只有三個新聞統籌專員嘅啫。咁呢位係第三位，鄧慧君女士啊。咁即係鄧慧君女士有冇作為咧？即係過去呢，即係話佢八月任職到而家啊，咁大家。即係睇唔到佢做過啲咩嘢，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道新聞統籌專員係做乜。嗱，我想就呢方面咧，就稍微做一啲即係論述，因為我即係行家嘛，係咪？我係行家到咩程度咧，主席？我係喺大專新聞係教過新聞傳播，教過政治傳播學。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呢一科，英文叫做 political communication， 政治溝通。政治傳播、政治溝通是一門專門的學問嚟嘅。嗱，講新聞統籌專員咧，好多人都講唔到個核心，佢係一個政治溝通嘅一個工具，係咪？如果佢變成一個學科咧，佢就叫做政治傳播學。但係實際上咧，嗰種工作叫做政治溝通，係嘛？即係在呢個西方的傳播理論裏面有一個咁嘅概念嘅，佢話 politics is talk， 政治就是談論。嗱，呢句説話好清楚啦，係咪 ？talk 得嗰啲先可以搞政治噶嘛？好似你老人家咁咪嘥曬咯，做主席係咪？政治就是談論咧，用呢一個咁嘅觀念嚟講新聞統籌專員又好啱嘅喎。其實我可以教下佢嘅，即係如果梁振英。不過揾我一定唔會睬佢。如果私人啊專聽嚟揾我，我話曬識佢，我可以教下佢咯，係咪？政治就是談論，係包含三個方面嘅。第一就叫做權威談論，第二就叫做權力談論，第三咧就叫做影響談論。 請你盡 都係政治談論嘅一種。新聞統籌專員佢嘅責任係幫一個有權力嘅人 ，OK？一個有權威的人，另外一個是有影響力的人 ，OK？ 就他的發言或者他對外去宣導政令，或者將他的政治理念向公眾推介的時候，這個新聞統籌專員呢，他是有個責任在這三方面，是不是？即是我不是想在這裡教書，主席，是不是？當然我是一個教書佬。我講呢啲咧，都切合呢個所謂新聞統籌專員嘅工作。不過佢哋未清楚，佢知其言不知其所以然。咁我而家將個所以然話俾佢聽啫。啊，黃定光議員，你唔使望住我笑，係嘛？我知道你都好欣賞我喺度講緊，係嘛？新聞統籌專員，喂，做啲咩東東咧？原來大家都唔知㗎喎，咁奇怪㗎喎。咁你哋唔知坐喺度聽，係嘛？咁我又好似喺度斷股，但我而家要減佢人工喎，主席。點解要減佢人工呢？因為佢不稱職。佢不稱職嘅原因就係、是、有啲人有個假象，以為啊呢位阿姐今年65歲啦，我真係必須要聲明，佢仲大過我嘅。喺呢行呢，佢就即係同我差唔多資深嘅。佢喺無線電視做咗12年，係做咗16年啊。在这个马会做了12年，他脱离这个新闻传播的行业很久了，是吧？你上一任的何安达都说，喂，即是真的又是做新闻出身的，那你新闻统筹专员，即是这些是这种是特别委任的职位来的嘛，主席，啱唔啱？不是说我们公务员系统里面常设的职位来的嘛，譬如你新闻主任啊、高级新闻主任啊、总新闻主任那些，你在新闻处那里一大堆啦，是不是？那些就叫做即是在个编制里面，公务员的体制里面常设的嘛。他这个是为了事后这个行政长官，然后属于这个特首办公室里面那个编制，而这些官员是属于特别委任的，可开可不开的，是不是？既然可開可唔開，咁做乜要開呢？你又做唔到嘢。我頭先講嗰啲政治談論、影響談論、權力談論、權威談論，你又幫唔到，係咪？你幫唔到一個有權力嘅人、有權威嘅人、有影響力嘅人，係咪？去改善佢嘅形象，你唔好話你係倒米仇聖啦，但你幫下佢啦，係咪？佢又懶音多，個我字永遠讀唔正，係咪？講嘢一大堆， 即係講咗五分鐘，好似好流利咁，但係冇內容嘅，冇生悲嘅，有生悲嗰個就叫唐英年，咪選唔到咯，係咪？冇生悲嘅，完全係。喂，咁樣我哋點會即係好深刻嘅印象呢？譬如最近好簡單，你做一個新聞統籌專員，最近幾件大事，你幫到呢個有影響力、有權威、有權力嘅人啲咩啊？幫唔到，係咪？有人講過限奶令啊，我又費事重複啦，係咪？喂，九啊幾單，單單你都幫佢唔到嘅。仲有最近呢個特首咧，好似做咗離岸特首嘅。嗱，我哋如果冇記錯咧，佢由就任到而家，淨係去度假都唔知去咗幾多，首先兩次啊，最少啊，揾近啲地方，一次喺蘇梅島，一次就馬來西亞沙巴，係咪？喂，經常喂，我記得林大輝，我見到你啦。你話咧打工仔啊，大佬都要做滿一段時間先可以有薪假期啊，係咪？係咪你講噶？啊，你都大膽啦，即係咁樣講特首。嗱，呢個其實唔關佢事嘅，就係呢啲咁嘅所謂新聞統籌專員，係咪？喺度 hea。喂，主席，佢而家攞緊一年係253萬啊，高人工過你啊！你做埋主席攞多份都未夠佢高啊！喂，真係所以呢個世界即係薪酬唔可以反映一個人嘅能力嘅，即係好似優秀如我哋呢位主席都好啦，係咪？博通古今，中英皆即係皆中英文都係堅嘅，主持會議又非常之得體偶然。 離題啦，黃文賢，你離題啦。 比較一下啫，好多嘢都係相對而言嘅，主席係咪？喂。佢同你年紀差唔多，佢攞253萬一年，係咪？喂，佢係唔值攞253萬一年㗎嘛？佢而家由八月份到而家呢一段時間嗰個工作表現，比253,000元一年佢都嫌多啦。主席，係咪啊？我哋係有理據㗎嘛？問下在座我哋啲尊貴嘅議員，有邊幾位認識得呢位新聞統籌專員鄧慧君女士嘅？話俾我聽。識得佢幾多嘅，又話俾我聽，係嘛？知道佢無線做啲乜東東嘅，話俾我聽。嗱，我哋呢度起碼有個毛孟靜議員一定識佢啦，專聽係咪啊 ？OK， 喂，都唔識啊你？你做緊嗰陣時，喂，你好資深噶咯喎，係咪 ？OK， 即係你有幾多人識得佢啊？你再睇下翻佢嘅職責，佢係咪應該要同我哋啲議員都有啲溝通咧？冇嘅，係嘛？一陣間我會再講係邱騰華噶啦，第二筆就啱唔啱啊？因為即係另外一個係削呢個。即係特首辦公室主任、特首辦嘅人工，咁我嗰度又可以講兩至30分鐘嘅，係咪先？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點解要有一個新聞統籌專員？而呢個新聞統籌專員咧，你必須要係識財識所，你已經係一個特別委任嘅位，已經係可開可唔開嘅位，唔係一個常設嘅位，即係未必係有需要嘅。咁你覺得有需要嘅時候，你就係要輔助個特首去宣導政令，改善佢嘅形象，或者將呢一位特首最好嘅一面呈現喺公眾，哪怕呢個係經過化妝嘅都好。頭先啊，梁國雄議員提到嗰個屎片醫生咧，係 sorry 片，即係嗰個所謂屎，即係我照譯中文嘅屎片醫生啦，係嘛？呢個屎片醫生係做咩呢？係咪？如果佢係一個屎片醫生嘅話，係咪？佢係一個屎片醫生嘅話，就係要令到呢個特首冇咁屎啊嘛，係咪？而家佢令到個特首行出嚟成個屎樣咁，呢個屎片醫生咪唔稱職咯，係咪？ 我認為你嘅語言唔係好恰當。 哦，多謝主席，我英文啊，個 spin doctor， 你知道我英文冇你咁叻啊嘛，我費事一間。發音唔正又俾你趌，我咪照譯屎片醫生咯，係咪？即係呢個其實就係一個政治化妝師，係咪？所以我 N 咁多年前已經送咗本書俾林瑞麟㗎啦，入面就有講嗰啲屎片醫生做啲咩嘅啊。 講咗四次啦，黃毓民議員。 OK， 好嗱，我哋再講翻呢一位女士啊，即係嗱，我對佢個人咧係冇任何偏見嘅，我哋只係就嗰個職位。呢、这、一個人去做是否識財識所？從呢個角度出發，咁如果佢識財識所，咁即係呢個叫做即係行功量值俾253萬佢咧，就真係即係係唔好話物有所值啦，佢唔係物嚟嘅，係咪？咁你佢係值得攞呢份人工嘅，係咪？如果係識財識所，先係講個財，然後講個所，揾得呢個財就係、是、你認為佢做過好多年新聞工作，咪你揾佢做咩咧？ 咁近啲嚟講，佢喺馬會做公共事務部主管，做咗十幾年咯。原來佢喺馬會做，馬會咧，主席你就少入馬會啦。我嗰陣時好難到嘅，我就即係日馬又去，夜馬又去嘅。早廿幾年前，我而家甚少去嘅。嗰、那個係一個喂大佬，嗰啲權貴啊，係嘛？嗰啲有身份嘅人嘅地方嚟嘅，大佬係咪？即係馬會董事，雖然你而家睇跑馬時睇電視，個個都在做報警板嘅，後面企喺度影相嘅啫。嗱，我哋呢個馬主都幾健喺度啦，盧偉國啊、林大輝啊、石禮謙啊，幾多啊？我哋有啲尊貴議員係馬會嘅呢、這個叫做咩啊？我哋叫做嗱有董事啦，廖長江大律師咁又董事啦，咁又有呢、這個voting member 啦，遴選委員啦，一大堆。全部都是很尊貴上流社會嚟嘅，咁呢個阿姐佢做啲咩咧？公共事務部係嘛？湊住一班上流社會嘅人係嘛？你而家叫佢嚟幫呢一個特首，呢、這個特首話我擔張凳落區啊，揸支筆嚟一張紙一張凳啊，係咪？我要探求民隱啊！你揾一個日日係以前侍候嗰啲，即係啊，好尊貴又好有水係嘛？又有權力嗰啲人。而家你嚟叫佢陪住个特首落区，系咪啊？咁点会系识才啊？系咪啊？一定唔系识才啦！嗱，其实你可以叫佢做第二份，做礼宾，即系礼宾嘅工作啊，即系有噶嘛，系咪？即系接待啊，系嘛？如果你揾佢做新闻统筹专员，仲要佢陪住个特首要去出门。或者一啲重大嘅活動喺身邊，我哋嗰陣時就成日見到何安達企喺佢身邊，企喺呢個即係阿曾蔭權先生嘅身旁嘅。嗱，其實咧，我諗鄧慧君女士唯一一樣適合嘅咧，就佢身高咧喺女士嚟講都算高嘅。佢拍埋呢個689嗰度咧，即係都似樣嘅。如果你揾個何安達咁樣，何安達嗰啲就適宜拍喺呢個曾蔭權身邊嘅，因為大家咁上下係咪？即係高度差唔多係咪？即係就啱曬，咁然後鄧慧君，如果你話佢適當嘅話咧，佢就係可以企喺呢個高佬689嘅身邊，咁顯得咧即係兩個，即係因為個身形差唔多嘛，係咪？就係呢樣佢唯一最適當嘅啦。嗱，我想講嘅咧就係我哋要削減相當於行政長官。 黃議員，你停一停。 我認為咧，黃毓民議員咧用一個官員嘅女性嘅身體特徵嚟去表達佢嘅論述咧，係唔恰當嘅。希望黃毓民議員咧唔好再冒犯女性。 我收翻啦，我尊重女性， 請你小心啲。 我唔用身高啊，佢能力唔夠高，身高都冇用。OK， 同樣咁高都冇用。OK， 我收翻，因為即係女人唔可以得罪嘅，因為我哋最怕呢啲要政治正確。其實咧就係、是、我意思，即係話大家咁高咁大啫，係咪？咁但係問題就係、是、我哋要講能力，即係呢位鄧女士，我哋睇下佢嘅往績啊，即係佢過去嘅工作經驗啊，基本上係唔適合做呢、這個，即係話牽涉到呢個特首辦公室嗰個資訊嘅流通，係咪？呢、這個行政長官嘅一舉一動，每日嘅活動，係咪？嗰、那個消息嘅發布，同埋如果即係話出咗啲咩大嘅政策嘅問題受到質疑嘅時候，佢係需要有一個即係新聞統籌專員咧，係幫佢去處理呢啲咁嘅問題嘅。咁然後咧，即係呢位女士喺去特首辦做呢個新聞統籌專員之前咧，佢喺馬會公共事務部做主管，即係做咗即係12年。跟住喺之前喺無線嘅公共事務，即係又做咗16年，但係佢好少管新聞嘅，係咪？基本上講句難聽啲，佢對呢個新聞界亦都唔係真係叫做太熟，亦都脱節咗好多年。咁點解馬會嗰陣時會揾佢做公共事務部主管？就係、是、因為睇到佢喺 TVB 係咪呢個新聞及公共事務部嗰度咧，佢做咗16年，就靠呢一個咁嘅即係所謂履歷啊，然後可以做到呢個馬會。好啦，你又再根據佢喺馬會做公共事務部主管，然後你俾佢做新聞統籌專員，呢、这個絕對係一種錯配嘅。咁下一節咧，我會講呢個新聞，唔係講呢個特首辦公室，即係嗰個辦公室嘅主任要減佢全年嘅人工啊。呢次就講到呢度。